好，哭波桑下半場嚟啦，下半場係例牌啊，京一就喺度咯。 係， 咁啊，京一啊，開下聲先啦。 而家興下半場入批啊， 啊，即係 個個節目都係下個半場， 次次都係咁。 住得遠啊，冇辦法啊，大佬，真係，但係一個禮拜六幾日啊，而家大佬，好似關我事咁啊個台而家。 唔係，有時有啲人手調配，有啲下半場啲奇兵好緊要㗎，係嘛？咁啊，今個禮拜 但我唔會做蘇斯克查㗎，屌。 哦，咁樣，哦，有好多個啲後備奇兵嘅嚇，咁啊，今個禮拜啦，一定要講即係京一勇嗰隊曼城啦，咁啊攞聯賽杯冠軍，非常之順利，3-1嘅人生得 難，有 啲驚喜，有啲驚嚇 嘅， 其實都 我知 上半場幾驚啊，大佬， 我即係好早嘅10分鐘嘅球波，咁啊亞當莊臣後大腳踢上去，波連尼咧就對住金賓尼迪米哲利斯，講快嘅波連尼快過迪米哲利斯首先，第二就金賓尼咧。就攤只腳上去，攤只腳上去。其實首先第一係使唔使攤只腳上去先，第一樣嘢。咁你一攤只腳上去攤唔到啦，咁啊結果就波連尼就突破曬，咁啊結果咧就雖然窄位，咁但係都係輕鬆射入就單刀。 好靚嘅腳片腳面嘅， 係咪好靚咧？我就麻麻地覺得，我又覺得個龍門高得滯啫，同埋個龍門手法本身都唔係好，所以先會俾佢入到呢一球。 係因為都幾窄位嘅，講真。 如果嗰個係連拿咧，就一定唔得。 都唔係，不過我嗱，即係又有少偏線啦。咁因為波連尼利物浦球員啦，即係仲係利物浦球員。呢個球員其實上季我都踩得佢幾盡嘅，咁但係今季係幾眼前一亮。佢如果踢嗰種柱等式嘅中鋒咧，佢幾有意大利傳統嗰種殺手本色嘅，幾冷靜嘅。 呢球波其實就我覺得就唔使輸嘅，其實金賓尼真係嗰一腳咧就唔使落嘅，其實盡量就 delay 佢就已經得㗎啦。以金賓尼嘅速度係可以逼翻阿波連尼逼到去任窄位都唔窄位嘅，咁啊但係就 冇啦。而家英超我喺聽，而家英超強啊，就算最強強隊嘅防守啊，都係歐洲二線到嘅。 Okay. 即係有好多 concept 係錯曬咯，而家係好多咧。其實有好似舉個例呢球，其實佢明顯係可以遮到曬對方，其實可以俾佢窄位對方。 冇錯， 佢其實係唔需要咁樣樣， 完全唔使嘅， 咁衝動嘅，因為你一路 hold 住嗰個叫波連尼，大佬有咁多兄弟喺度截。即係喺中場，即係中間嗰個禁區截住，你唔使咁急去攔截佢，你一路咪讓個窄位俾佢咯。 係咯，啊，我都覺得係。 就我覺得而家呢啲咁基本嘅 concept，包括清波又好，乜都好，係而家嘅英超好多球隊咧都好九流啊，係唔掂啊，係錯曬。 咁啊，金賓尼就比利時球員啦，咁就響。英超嘅首位嚟講，今尤其曼城呢隊波嘅即係中堅嚟講，算係好高質素㗎啦。 係啊，但係佢係用波用到波有腳法咯，嗰只咯。但係就你話防守，我就覺得 仲要再好少少。 如果 one on one OK 嘅， 係， 但係如果聯防又好撚差。 OK。即係可能有時嗰啲 decision 就有時麻麻地啦， 冇錯啦。 咁啊，因為上半場森特蘭咁早開紀錄啦，咁啊因為森特蘭自知自己嘅實力比較弱，咁啊梗係守啦，盡量就守啦。而家咁早入波添，咁啊更加就要縮得後少少。咁當然前面都有啲突擊嘅，上半場嚟講，因為自己個體能都仲有。咁啊，但係一到下半場咧。冇幾耐咧，就有幾球靚波，耶耶托尼呢球波咧就靚到痹嘅。咁啊，呢球波就其實耶耶托尼就30碼位置就俾薩巴列達，薩巴列達再俾翻佢，跟住咧就喺30碼咁樣好似鋸埋佢咁，一鋸鋸個波笠死咗文路尼。呢個波咧第一就靚咗，耶耶托尼嗰動作其實好細嘅，即係你估唔到佢係會咁樣去射呢個波，完全唔知㗎。啊，完全唔知噶，咁一扯咪啱啱就死位，啱啱就入，呢個就知第一。第二咧，其實咧，如果你留意咧，即係之前其實都有兩三球，不過森特蘭個中場咧，其實鬥得後一滯。某個程度上，耶耶托尼射呢個波嗰陣時咧，佢嗰個位置咧，其實就好多時間、好多空間咧，俾佢諗究竟係點樣做。咁所以咧就呢個波就佢就射一個咁嘅波，射就射得靚，咁但係咧森特蘭嘅中場都有一啲嘅問題嘅呢個波嚇，真係射得好精彩呢球波，亦都係可以話呢場波關鍵嚟嘅，因為如果唔係有呢球波咧，就唔會有56分鐘呢球噶啦，因為即刻咧冇幾耐，因為森特蘭通常弱隊咧即係守住頂住，咁但係咧當佢失波嗰陣時咧，嗰個集中力咧。 就爭好遠嘅，即係即刻就一分鐘之後，即係再死多球就係、是、個波俾佢阿古路，阿古路就三塔線停咗個波之後，再俾高拉洛夫左邊傳中，就中間漏曬就俾拿斯利第一時間就腳面右腳腳面就片入嘅，右副用右腳腳面一片射得好靚嘅呢個波其實、第一時間咁啊，同埋呢個波個高拉洛夫亦都係要讚，因為呢個波其實咧係一個。反擊嚟嘅叫做喺後面叭叭叭叭，哇！速度同埋個體能嘅表現，咁就呢個波咧就兩個做得好靚啦。咁但係真係前處個守衞，我唔知邊個啦。自己一鬧，咁啊結果咧咁就衰咗啦。結果就2-1， 好快就2-1啦。 咁啊呢個波就冇辦法啦。 之後都散散地啦。 之後冇啦，因為講真，真係你咁樣兩球波輸兩球咁嘅波咧，真係。整個心理上都歇曬，同埋焗住要攻呢，你叫新特蘭去攻呢，真係有咩人呢？剛才講保連尼後備換入史提芬廢茶，咁真係都問 同埋加特拿啦， 係啦，同埋加特拿 基亞出年嚟啦， 基亞出年嚟就後備入啦，咁就都爭啲㗎啦，咁所以就好坦白講，曼城就臨尾嗰球90分鐘球就冇乜意思嘅，因為就都係一個即係 consolidation， 即係嗰個即係錦上添花嘅啫。咁就呢場波3-1就總體好合理嘅。咁其實只要咧曼城咧，即係攻得入一球咧，就已經機會就好大㗎啦。即係以曼城咁樣嘅實力，係嘛，真係。贏呢啲杯係正常嘅，我再講一次係正常嘅。 有都話偉根在前咯，即係唔係豬肉在前啊嘛？已經有偉根在前，即係其實正常嚟嘅，就應該好審慎嘅。咁長呢個杯仔嚇， 係啊。 咁啊，第一球耶托尼就典型啦。通常咧我都留意，雖然我少睇西甲，但係都好典型嘅啲巴塞進攻球員嘅射門方式，因為巴塞好多球員咧，包括法比加斯又好，美斯又好，恩尼斯達都好，都好興咁樣喺個禁區外就戳遠角嘅， 係 就好拿手嘅呢啲。咁啊，英超又絕對係唔習慣呢啲波嘅。 係啊，好少，即係呢啲咁高水準、咁有技巧性嘅啲射，通常英超嗰啲就砰砰砰砰砰埋去㗎嘛，通常勁射埋去㗎嘛。 今季又有蘇亞雷斯啦，比較多呢啲波啦。 咁蘇亞雷斯始終都係烏拉圭啊嘛。 即係我諗喺度講個輕鬆嘅話題啦，即係如果有玩過即係 FIFA 呢只遊戲機 game 就曾經有一集咧，就係好呢啲位咧，通常一起嘅有硬嘅，呢啲射波係有硬嘅， 好多年前㗎嘛。 唔係啊，好似係一二定一三係，係去到嗰個位咧，左右副位禁區峨眉月頂側少少咧，一起腳就入硬 啦，即係連個 係啊，即我咁啊，現實上咁樣，如果佢真係戳到你，真係好難救。 哦，咁啊， 佢嗰個弧線墜落去咧，你根本上咧，佢墜到落嚟已經到咗死角位咧，你龍門，除非係已經企挨近柱位嗰度準備起跳就得。 係， 咁你冇留，但係企喺嗰個柱位讓嗰人哋佢逆龍門亦都。唔会咁样估，即系其实射得呢啲波，其实真系睇彩数，你戳得中咧就入噶啦， 系啊， 基本上系冇得救嘅。 即系所以爷爷托尼呢场波都仍然都系表现得咁好。 其次就系、是、嗱，今场咧好明显咧就阿古路出翻嚟咧，伤完之后咧打回原形嘅，就我觉得就其实就唔系话踢得好好，即系亦都可能亦都冇咁多供应俾佢。其实呢场波好简单嘅波，冇乜亮点啊，亦都唔系话好华丽啊。 其实都好平淡嘅， 好平淡，好平淡，非常之平淡。只不过系喺中场抢到你新特兰几球，然之后打个反击，然之后入嚟系咁简单。 系你某程度上估唔到系。新特蘭開紀錄先啫，某程度上。 同埋守到上個上半場。 係啊，守到上半場，下半場就即係始終質素咁高嘅球員攞咁多 possession， 控制到你嘅體能。咁啊，當你新特蘭體能一弱咧，一輸一球咧，就通常都係兵敗如山倒 啦。我都堅持嗰個阿古路真係唔好睇咁高。 OK， 好，咁啊呢場波就咁樣3-1。咁啊，對於帕力堅尼嚟講係好事㗎，因為起碼冇咁大壓力。 係。終於攞下杯啦。 攞下個杯，咁啊老細就起碼炒佢。都比較難啲啦， 都唔會炒嘅， 炒唔炒？ 暫俾呢個莫耶斯咯，大家都有個杯落袋。 嗰個係 嗱，如果以曼城嗰個歷史咧，其實佢係一定唔會炒嘅，即係如果以曼城呢個管理歷史咧，其實起碼會有兩季嘅。一定會有兩季嘅，文仙尼咁差都會有兩季 啦。哦，咁啊係。 邊個唔可以有兩季咧？ 莫耶斯啦。 好，唔係㗎。 我覺得應該最少要俾夠六季俾佢 約咯，起碼做到佢 合約精神呢樣嘢好緊要。 啱嘅，冇錯。好，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好，咁啊講埋利物浦啦，起碼英超啦。咁啊英超，咁啊阿 Chit 咧之前都唔知係咩場合提過呢場波對修咸頓係相當之緊要嘅。 係啊， 對於利物浦嚟講， 因為嗰、那個其實即係下嚟緊十。長鬆啲啦，那個賽程嚟講，利物浦幾好打嘅，因為比較硬仗都係多數係主場。咁作客客場嚟講咧，我諗蘇花嚟講，其中一場最難打嘅就係修咸頓。 咁但係最近修咸頓好坦白講，開始有啲救分嘅跡象啦，即係感覺上，即係似乎就冇季初咁即係防守咁硬淨。 其實我星期五都講過啦，其實今季我覺得真係中游嘅波咧係得兩隊嘅啫，或者三隊啦，數埋三唔定其他一隊啦，紐卡素都係一隊啦，或者後城 係 就係、是、幾有嗰種硬骨幹感覺嘅，強隊係幾難對付嘅。 我覺得韋斯咸都 韋斯咸就最近嘅事啦，我覺得係。 哦，唔緊，如果又係攞教分咪 攞教分啦。咁而家佢哋呢幾講緊啱啱講呢幾隊咧，就真係四十分左緊。基本上真係咩都唔使手， 係啊，所以就呢場波利物浦啊， 其實我從來都冇擔心過呢場，因為收仔踢嗰啲波其實係即係利記嗰啲波，比較西班牙化。如果同埋踢一家，定唔夠利記踢嘅，亦都好肯定呢場開大，一定會係開大。咁同埋根本上以而家沙林頓咁嘅即係人事變動啦，咁佢個 chairman 又炒咗，咁而家老實講呢、這個領隊。佢都係預自己教埋咁貴嘅啫，咁老實講，互到級交到貨算撚數㗎啦，仲有咩球啊？係咪先？ 但係麻麻你同意啦，因為我覺得球員嘅表現其實沙林頓上半場係打得唔差嘅， 唔曳嘅上半場就 係啦，有啲運其實係可以追得翻和添。 因為其實就即係長波啦，咁就其實利物浦又係好早開紀錄嘅，咁 啊加 又加個球啊，掟俾阿蘇，阿蘇啊對住幾件啊推埋中間廿零碼，就再俾俄眉於第一史道力治，史道力治就面對幾個守衞，但係守衞解唔到圍，結果個波咧撞下撞下就撞到阿方迪。咁啊，再撞翻去俾阿蘇亞雷斯嘅射入，有啲運嘅，某程度上有啲運嘅，啱啱撞到阿方迪，因為呢場波方迪就真係好冇運。 方迪同盧夫蘭啦就出翻啦。 係啊，咁啊方迪呢場波就好冇運。 咁啊呢球蘇亞雷斯終於打破入球荒。 冇錯，呢、這個好緊要嘅。 咁啊，應該四場波啦，起碼四場波冇入波啦。 咁啊呢場波呢個波就。有啲好彩嚇， 有啲好彩， 蘇亞雷斯就入波啦。 咁啊，上半場入咗之後，其實後尾沙林頓有好幾球波咧，都係爭啲入到波。 我嗰個有球中柱， 有一球中柱啦。 係啊，冇錯。 另外後尾有一球米路列入，救得好靚嘅，亦都係必入波嚟嘅。 係啊，咁啊嗰球中柱就林拔，咁啊接應右邊金巴斯斬埋去，咁啊結果咧頭槌頂俾啦，呢個心口頂俾俾呢個咧拿拉拿一射咧， 係 咁啊中柱。 其實係好好彩，利物浦呢場上半場，因為咧今場波喺阿格林莊臣嗰個位咧，其實就好險嘅，好多位喺嗰度攻嚟咧，阿格林莊臣抵擋唔住。 右邊啦，因為格林莊臣今場都係打翻左邊， 左邊係啊， 跟住打右邊咧， 係啊， 咁就呢場波就一比一，上半場一比零啦嚇，咁就去到下半場就。因為 一個調動啦， 一個調動 啦，因為啊，其實個戰情真係實在唔係好好嘅。咁啊，阿羅渣士就決定換阿 Sterling， 今場本嚟就後備休息嘅， 係啦，咁就換阿郭天奴，郭天奴係啊，換郭天奴走， 咁就差唔多第一腳波墊波就入波啦。 咁呢個波就其實就謝拉特中場倒啦，就俾阿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就呢個波就好嘢嘅，蘇亞雷斯其實就佢嗰個即係慢慢個身褪翻後，跟住再。走前 系， 咁佢呢个前锋一啲咁样嘅走位咧，系相当之靓。咁啊，握过咗守位，去到右边就地波传中，就俾阿 Sterling 嘅，就十二码点就射入去嘅呢个波。 咁啊 ，Sterling 个 finishing 系真系有啲进步嘅。其实睇到呢球波，即系有时呢啲位正路前锋就应该就会系射翻远处会啱啲嘅。咁但系佢捉翻个龙门心理啦，就射翻个近处。 咁啊，苏亚雷斯其实呢场波就总体嚟讲，佢系打得好好嘅。呢个波又系 一定系。Of the match 是啊，因為呢個波就其實我頭先講啦，佢嗰啲移後少少，睇下有冇黑勢，跟住再變速， 係 咁啊幾個壓曬。 佢嗰啲誘敵啊、假動作啊，甚至有少少超技術咧，咁啊的確係。 所以嗱，因為呢場波其實我之前都同阿 Chip 討論過呢個問題，咁佢同我講嘅話，希望蘇亞雷斯可以盡快入到波， 入到波先。 咁啊，希望尋求個方法。咁我又提議咗兩個方法。 尋求，冇事，一時高興。 尋我唔使捉我，我而家甩咗隻牙啊，大佬，真係講嘢係有少少甩牙。 唔好意思，係繼續。 咁啊，因為 咁樣就屌，而家又唔知講到邊度撲街。 尋求一個入球， 係啦，我理翻蘇亞雷斯。 啊，咁我就提供咗兩個方法，就考可以考慮嘅。第一就收起阿蘇，就等佢睇下波先，等佢冷靜下。咁啊，其實呢個可以都可以咁樣做嘅。其次就係收起 Sterling。 Sterling， 因為我堅持呢、這個除咗速度之外，暫時佢喺隊波度幫到嘅嘢唔多，同埋會令到前面塞車。呢、這個上一集撲波所都同我講過啦，大師兄就話情願加中後場咁樣。其實我覺得應該掹走 Sterling 一個嘅、 哦， 因為而家今場波阿蘇正企嘅位置，攻擊嘅位置可以咁自由咧，就是、因為冇咗 Sterling。因為如果放咗 Sterling 咧，右邊就限制咗阿蘇喺右邊嘅活動，變咗阿蘇嘅位置要墮後咗落嚟，做一個類似朗尼式嘅。即係分波啊，或者係搶波之如此類嗰個位置。咁、但係而家今場掹起咗 Sterling 咧，咁佢可以自由翻咧。其實佢今場有入波咧，其實係真係唔多唔少，即係拜呢個調動所賜嘅。而 Sterling 可以後備入嚟，而有波入咧，佢亦都可以提供為球隊提供一個活力啦。即係有啲似以前嘅和國特，可以喺下半場或者需要嘅時候落嚟衝下後邊個後防，等對面適應唔到。咁係可以發揮到呢個作用嘅、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因為如果你咁樣有郭天奴有史道力治有蘇亞雷斯仲加 Sterling 呢係真係好塞車嘅、曼城已經示範過一樣嘢呢啲俾你睇啦、其實如果咁樣係掹走一個較為經驗淺啲嘅呢係會對隊球隊有幫助 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就收咸頓就後防就真係同季初就爭好遠啦講真就真係飆得好出好多位俾呢個利物浦嘅球員去啊！ 係啦，因為如果我有講過啦，如果今季真係認真對付利物浦咧，即係啲球隊啊，肯認真花心思對付利物浦，只要縮後嚟踢， 只要鬥得深啲就 已經其實利物浦 已經冇位㗎啦。 我諗都諗唔到啊！真係呢啲可能佢貫徹嘅打法又好，或者利物浦好運都好啦。即係一場又一場，啲球隊對住利物浦都係要打高位防守嘅。 的確係好運嘅，咁而家都連勝，好似唔知第五場、第六場啦， 即係如果可能。就因為我哋真係可能就太弱得太耐，積弱太耐啦，變咗好多球隊咧、就未必好認真咁樣分析對付我哋呢隊波。 咁應該開始都要分析，認真分析對付 咁啊，呢場其實冇咩講咧，我即係簡單總結一樣嘢啦、其實有一點我就幾欣賞羅渣士嘅，就係、其實有咗2-0之後咧，好快就將史奧力治換走。咁我諗個原因咧就係、呢樣嘢我諗係有啲個人理由嘅，因為史奧力治其實佢係想破緊個紀錄嘅，就係、雲尼斯亞內哥紀錄，就係連續10場入波。咁如果俾埋最後呢30分鐘俾佢打落去咧，其實臨尾有個12碼係謝拉特射入啦。咁其實可能有機會都俾佢增添到個紀錄嘅。但我諗咧有樣嘢好邪嘅，好多時候就係、一下一場波咧就係、對曼聯。咁、有時對一啲球員嚟講咧，你好急想要破紀錄或者衝紀錄咧、而尤其是史奧力治係一種幾毒食嘅球員，你成日等佢諗住有呢個機會破呢個紀錄咧，係會幾影響到佢之後嘅發揮。 哦，即係依度， 所以我覺得寧願係啦，所以我覺得寧願斬釘截鐵，你換走咗你，等你一定呢條紀錄一定斷，你下一場波對曼聯咧，你就以球隊嘅利益為中心， 哦、 就唔好諗太多自己要入波呢樣嘢。 哦， 所以我覺得呢一點，即係呢個係我自己作為利物浦球迷嘅一個考慮啦。而我幾欣賞羅渣士做呢個動作，敢做呢個動作。 咁啊，羅渣士就都同啲球迷講，因為球迷就開始講話，即係去攞冠軍啦，有機會。咁但係咧，都叫啲球迷就定冷靜啲。啊！目標咧仲有下一場，不停咁下一場，總之就咧就唔好咁快講話我哋有冠軍冠軍。 我堅持嗰句啦，就唔好話因為其實咧，我覺得係唔好太過趾高氣揚。老實講好似阿仙奴咁啊，已經係一個深刻嘅教訓嚟㗎。 哦， 因為有部分阿仙奴球迷確實吹得自己好大。 哦，喺香港定英國啊？ 香港。 哦 ，OK。 遲啲會知嘅，大家聽第二個節目，聽第二個節目會知嘅啦。 OK。 咁啊，我從來反 有勝利球迷。 我從來反對呢樣嘢，喺任何競技甚至乎戰爭裏面咧，驕兵係一定必敗嘅。 冇錯。 咁我但係我亦都唔贊同利物浦以頭勢為目標。我只係覺得審慎，但係一定要保持有爭標嘅決心。一定要當自己係一隊有機會爭冠軍嘅球隊，唔可以當自己一句係一句保護投射球隊。因為如果有做過銷售行業嘅聽眾都知道，如果將一啲目標 mark up 得太低咧，其實出嚟嘅結果往往係會比個目標更低嘅。但係如果你將個目標 mark 到上冠軍咧，或者第一名咧，就算你達唔到咧，只要你盡力，你都可能會 得出一個唔差嘅成績。 嗯， 所以我認為目標係應該定喺第一。但係問題就係唔好太過自信，即係自信心爆棚。 咁啊，而家羅渣士處理呢一樣嘢處理得幾好嘅， 係 不停咁講下一場下一場， 冇錯 啦，定到曬。 講真的，真係矮仔爬樓梯啊嘛， 係咯，逐步 一步一腳印啦。你冠軍係靠呢樣嘢噶，千祈就唔好做摩連奴圈套。 哦。嗯 ，OK， 做咩圈套啫？人哋排喺榜首，使咩使咩睇你？ 呢啲假嘢，而家先講啦。我而家會講假嘅，錯嘅。啊，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最後有一個數字啊，咁啊蘇亞雷斯同史努力治兩個人嘅夾埋入波係42球，咁啊又42喎，咁啱嘅。咁啊就比曼聯嘅總入球數咧。就爭一球嘅啫， 咁咩嘅？ 咁係啊，好犀利啊！所以兩個球員啊， 點解咩積 number 咧？ 黑白相殺喎，而家呢個 係啊，犀利啊！咁啊，所以就咁樣啦。 阿蘇嘅助攻都雙位數字啦， 係啊， 要留意咧。其實咧，曼市嗰兩隊都係打少過其他球隊， 係冇錯，尤其是曼城打少兩場咁多嘅。 咦，我仲想講曼聯添。 啊！哦，曼聯唔好理佢啦。好啦，咁就呢場波咁樣啦。咁啊，另外就想講另外有一場就唔關啲即係啲頭四啊、頭七嗰啲事嘅。咁就講一場紐卡素，咁就咧係對侯城，紐卡素作客嘅。咁啊，呢場波就4-1嘅。 有啲興趣喎。 紐卡素就估唔到係贏4-1嘅，完全 真係好輕取喎， 係好輕鬆嘅呢場波。咁啊，場波嘅過程嚟講就十分鐘就已經入波嘅，咁就咧係利美啊，咁就俾後上迪布基，咁就傳中就俾斯素高就射咗入去嘅呢個波。咁其實之前因為咧就係後城有個攻勢就頭槌俾龍門救翻出嚟，跟住就俾坐喺八界線嗰度就俾龍門截住咗，轉頭咧就輸翻啲球，波就好慘。咁同埋其後即拉域啊，呢個後城嘅前鋒咧，亦都有一球發球嘅中尾。咁就所以其實你話後城唔多攻勢咩？多攻勢嘅。咁但係你話呢個4-1呢個賽果咧，真係好坦白講，真係其後有幾個後城嘅後防嘅蝦碌，譬如講話又係42分鐘。即係呢個後勝嘅 咁噶， 係咯，費古魯亞就唔知中咗42球，咁咧就響即係左中圈，即係中線位左邊，諗住後傳俾自己嘅龍門都夠膽死嘅，咁啊仲要佢咧個波係用掃把腳咁樣去鬥翻埋去，邊鼠有力先得㗎，大佬個波咁樣彈，個波彈地，跟住用掃把腳鬥翻後喎。鬼有力咩？喺個中線咁啊，結果就俾埋呢個尼美又單刀又搞掂。呢個費古魯亞真係完全係中咒嘅表現。咁啊，跟住咧就呢個後城啊追翻咧，就係戴維斯咁就咧係快過啊呢個龍門啊告爾一步咧，咁就頭槌就頂咗入去。咁就呢個波就告爾就講真就曳啲啊，因為就唔使出嚟嘅。咁就跟住就3-1，咁就係呢個斯數高呢就射入嘅。咁就但係最緊要呢一件事呢就係72分鐘發生。咁就係當時呢就係美拿呢即係後城嘅球員嚟㗎。咁準備抌界外球，因為呢自己輸緊就心急。咁就呢個拍到呢就向嗰個位置度阻住佢執個波。咁就美拿呢就略略就擁一擁咗拍到一嘢。咁結果兩個人咧就嘈起上嚟，咁咧拍到咧，咁就咧用個頭咁樣咧一嘢咧，咁就向前推一推，一拱拱埋就 headbutt， 即係向後用個頭咁樣撞埋喺美拿度啦。咁啊結果咧，美拿就推一推拍到嘛，就黃牌，拍到咧就被趕離場。咁啊呢件事咧，其後咧就即係當然就大鑊啦呢件事。咁啊～之後呢咁就第一就拍到自己喺嗰個訪問嗰度呢就已經係道歉咗㗎啦，向自己球員、向對方球員以及向雙方嘅球迷道歉。咁紐卡素呢就罰咗佢10萬英磅，同埋有個書面警告。 十萬英磅都一兩個禮拜。 係呀、啊、都頗金㗎都講真。咁但係拍到都話呢佢自己即係一時激動啦，咁個頭呢就唔受控制咁向前伸一伸。佢就唔覺得係 headbutt 嘅，啊，佢就唔覺得係 headbutt 嚟嘅。 我想問個頭點樣唔受控制向前伸？ 我點知佢係咁講嘛？我咁講我咪咁。 即嗰下佢勁亂定抽筋 啊？點解知佢？咁啊，總之就佢又唔覺得係咁樣。咁但係咧，願意接受處分嘅。咁啊，紐卡素官方球會發言人就話咧，拍對於拍到呢個行為就好失望。咁就咧，而且係唔能夠接受。 因為咧咁啊呢樣嘢就令到啊外界只係咧記得領隊做過啲乜嘢，而忽略咗球員呢場波4-1贏後成咁好嘅表現。咁啊，至於足總嘅主席就話咧，呢場呢個事件係好嚴重，而且會調查，調查結果係點咧？未知嘅。咁因為其實咧，因為其後都有講話咧，柏度係會唔會被因此就被炒魷咧？咁因為柏度以前都試過好多單噶啦，試過對住帕力堅尼爆粗啦，對熱刺嗰陣時擁旁證啦，對教偉斯行嗰陣時啊，同文家就。又有推推撞撞又嘈過交嚟啦，再之前咁就對辛特蘭同奧尼爾又嘈過啦，咁就所以咧咁多前科啊，真係會唔會即係球會被炒咧？我諗都因為簽咗8年嘅 contract， 如果要炒咧都幾金㗎， 但係我諗冇咁快啩？ 係嘅，應該冇咁快咁，但係。啱啱應該係唔知幾多舊年淨今年係簽嗰張8年嘅 contract。 舊年。 咁即係仲有成起碼6-7年啦，有排賠㗎喎。係 啊。 咁但係如果呢類咁嘅 case 會唔會即係所謂叫做可能係 即係有啲調解咁樣？ 係啦，會唔會呢？ 唔知喎。 因為柏度真係即係呢單嘢都幾大鑊㗎，即係某程度上，即係作為一個領隊啊。即係自己咁容易上頭，又得閒冇事又會打下人啊，又會用個頭咁去撞一撞人啊，咁都幾唔係幾好嘅，好坦白講。因為香港都有呢類咁樣嘅教領高層高層， 即係有啲暴躁啲 嚇，即係譬如歐生咧，歐偉倫生咧，而家就 係歐生係高層嚟㗎， 高層嚟㗎，東方嘅某個高層職位，常常坐向後備席嘅，次次一有咧，一有啲犯規性咧，有少少唔滿意咧，就一定第一個企起身咧，就衝時想埋去斬個球證咁樣㗎啦。 哦，咁係激動啲啫，激情啲啫， 次次都係咁，難保唔會有一次。啊！即係忽然間火上心咁啊！你知啊，出拳又唔係幾好啊嘛，係嘛？咁啊，所以就呢個柏度就咁樣啦嚇、啊，真係咁就爭少少。咁就另外咧就車路士啦，都要講講嘅。咁啊，呢場波就 奇怪啲，咁耐都未講嘅咧。 唔係呢單嘢結啲，講咗呢單先。 咩咧？ 頭先嗰單啊嘛，結啲。咁啊呢單咧，車路士就好正常咁贏3-1。雖然上半場咧就。即係講真，我自己有睇嘅，咁啊睇咗一陣咧，咁因為 我真係答你唔到，我真係唔會架車仔嚟睇。 唔係我知，咁我自己捧都要睇睇㗎，大佬。咁啊，但係瞓喺張床嗰度咧，入不知不覺啦。 嚴禁喎，大佬睇車路士瞓喺床度， 咪咯， 唉，真係不知不覺。 你嚇唔係我講啊，唔好撚屈我啊，嗱，車迷都咁講啊。 唔係不知不覺咁啊，係不 過 一陣啫， 師兄，下次。你要学啲古人咁，原谅刺股，揦住个揦住啲针啊，或者揦住刀仔吉大髀。 唔系，不过上半场真系呢个车仔啊，真系好曳，真系。但系摩连奴都系咁讲嘅，佢话上半场对波系全年最差嘅上半场。 冇可能。 佢就话咧，如果可以换11个咧，换晒11个。所以佢半場 唔係12個換埋自己咩？ 喂，咁結果咧半場嗰陣時咧，咁通常更衣室真係過半場啦，咁啊要講下嘢噶嘛，但係佢係一句聲都冇講，啊入咗去，跟住咧就走啦，就離開啦，冇講冇出過一句聲。 我信，應該係講好多嘢。 我喺車迷區睇到嘅嘢唔係咁嘅喎。 又唔係咁。 我喺車迷區睇到話上半場入咗去摩連奴同呢個安祖市場嚟講，你踢到好撚似屎咁撚樣。 嚇、啊？係咩？ 根本下半場出嚟入3粒啦！ 以為個邊個古仔先係真啊？ 係嗱，呢個車迷嗰邊咁講，呢個 我唔知啊。師兄，你係咪睇英文 source 㗎？係 啊。 咁我信你多啲，老實講，因為嗰班車迷咧嚇，我就睇 你係咪睇 應該就睇中文嘅？ 睇錯第啲嘢啊！ 我睇 BBC 嘅，我睇 BBC 嘅。 信英文啊，真 係。係我睇 BBC 嘅訪問有講㗎嘛？啊，你睇個片有訪問有講嘛？佢又一句聲都冇出嚟走啦。咁啊，結果咧，可能球員知道咧，自己就打得衰，咁啊，下半場咧就醒好多啦。咁啊，下半場咧，一開波我醒咗咯，啊，又繼續睇咯。咁啊， 我知點解 啊？ 艾巴同啲即係嗰啲咩嘛？ 哦，加馬 唔係艾巴同啲即係佢同啲呢個俄羅斯啊嗰邊嗰啲球會咧有合作噶嘛？ 啊， 送佢過去咧，邊個踢得唔好？ 哦， 驚啊！呢排嗰邊 即 係勞改， 即係勞改係嘛？送去勞改， 送佢去嗰邊咁，可能啲人係驚。 哇！如果阿巴買咗安捷，咪大撚鑊。 系啊， 佢车神冲军喎、啊， 咁啊，长波下半场啦，其实就除咗车仔相对比较醒神啲之外咧，其实就富咸嗰 pair 嘅防守中场咧，即系年纪大啦，柏嘉同薛维尔咧，真系上半场就逼得车仔都叫几劲，但系下半场咧，见佢真系举步维艰啊，真系大。 你睇一睇富咸个后防有个叫希丁加嘅，你就唔使担心啦，车迷。 哦，咁唔系，希丁加入波。 入波 真系唔好意思喎、哦，有波入喎希丁加。 咁想当年曼联个布朗都成日入波。 哦，咁啊系，咁啊三球波都系安祖斯塞利入嘅，都系因为第一就后防就松啲啦，啊全部都系咧，即系近乎单刀嘅，就系、是、另外有一球波就系2-0嗰球咧。喺史卓利就连乜右边嘅，喺右边慢慢打横去到左手边都完全冇人睇嘅，系好多人喺度噶，隔篱左右好多副行手喺度噶，但系冇人望过下佢噶噃。 鬼暗眼 啊！咁啊，结果就俾夏萨特咧一个直线就俾阿史卓利就搞掂呢个波吓。咁、啊、就呢场波史卓利入三球。啊、其实呢个球员咧，我觉得佢可以某程度上试下打前边嘅。 我谂佢都系做呢个 second striker 系比较好、哦， 系即系以前都讲过噶啦，佢打 second striker 系好好嘅， 系系。但系如果你要佢打单箭头，系我谂你要佢再操得好啲，或者要夹得好啲。 唔系，我就睇佢嗰个埋门嗰个嘅把握或者个能力系高啲嘅。 佢嗰啲中距离远射系有 OK 嘅， 嗯， 但系我谂佢呢一刻，我觉得佢都仲。重要一個人喺前面掩護佢，即係有個人吸引咗一啲防守球員嘅目光，佢先至可以，即係佢有啲空位就俾佢發揮。 咁大家咧嗰、那個記性就唔係咁好啦，因為季初咧摩連奴都打過無鋒陣嘅，佢係擺喺前面做前鋒， 哦， 試過幾場㗎啦， 都係唔得。 即係我可以咁講，今場波係一隊人盡可夫嘅富鹹。 哦，咁啊係， 就唔好打飛機啦。咁、啊、你叫佢如果真係，当咗上任前锋咧，喺英超正中锋咧，系好捻难揾 手。咁啊，唔系人尽可夫嘅，起码曼联就唔得啦。 咁你车仔唔系冇箭头啊嘛？咁你仲有即系你费南多托雷斯就依度丹巴巴亚都仲未用过。 哦，丹巴巴呢场有出，下半场 咪咯， 临尾有出嘅，咁啊，费兰道托尼斯打得唔错嘅，讲真就有一球助攻，咁就夏萨特就打得系真系比较好，即系总之嚟讲，夏萨特打得唔好唔好咧，就系、是、主宰住呢个车路士究竟系打成点噶啦。 但反而奥斯卡咧就可有可无咯， 但 系得你系可以掹走佢，绝对 奥斯卡都其实同夏萨特都要搵啲机会俾佢唞下，真啊。 哦，咁、嗯、啊，但系夏 都踢得多， 但系夏萨特好。 我觉得奥斯卡唔系踢咗好多场啫，奥、嗯、斯卡其实唔系经常有上阵，太即系踢足唔系我印象中佢唔系经常踢足噶。我觉得佢可以踢得好多嘅、嗯，但系夏萨特真系有马达嗰时候同冇马达嘅时候，佢都踢好，佢都差唔多出足咁就。 出咗， 所以夏萨特理论上应该系攰啲嘅。 乜唔知啦，可能个人当 fit 就可能即系踢得多都冇所谓啊，即系所谓。即係跑馬啊，有啲練馬師啊，專操四歲馬、嗯、啊，操到佢有，即係用到咁盡得咁盡。 同埋唔好忘記、哦，安祖史卓尼係雪原嚟嘅。 係啊， 而家係佢只不過踢 fresh 嘅啫。 係啊 ，fresh 過後、啊、會唔會有第二次出賽並發症咧？ 哦，咁啊， 我覺得呢個球員喺呢一刻嘅車仔係，你當佢係一個打破滿局嘅，即係 我會咁講咯。我從來覺得摩連奴用佢咧，佢只係一個前場嘅防守球員。 嗯， 系一个属于企前锋位嘅，但系打横做扫荡嘅球员。 嗯， 你哋认真啲睇佢个波，多数喺前面系逼甩好多波，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前锋嘅企位，但系向后压嘅防守咯。 嗯 ，OK， 好，咁就咧，马加夫都有嘢讲嘅，马加夫或者对波咧，就人哋表现得太好啦，我哋系踢得差啲。 唔系，咁你对榜首，你真系好难。 同埋呢場波咧，就因為阿漢基蘭特好早就傷出嘅，即係個富咸嘅中堅，咁啊後防少咗個即係 leader 咧，就爭啲嘅嚇，因為後備換入嚟嗰個就新仔嘅搬恩，咁就所以咧就富咸就輸3-1啦，睇個勢都今年都好穩啦嚇。咁啊另外要講阿仙奴噶，咁啊阿仙奴咧就輸俾史篤城喎，輸俾即係輸0-1喎場波嚇。咁就呢場波係啊輸0-1嘅呢場波，咁就。嗰球波就係12碼嚟嘅， 12碼嚟嘅， 又係高斯爾嚟。 嗱，我覺得嗰球咧 就應該唔係好應該吹十二碼。 都有啲爭拗嘅。 係咪手球嚟嗰球？ 手球一定係手球。 因為我鏡頭到我睇唔到有啲乜嘢係，即係點講？好難講喎，真係。 唔係，即係你話係蓄意定唔蓄意啫？手係一定掂到㗎啦。但係又蓄意定唔蓄意嘅啫，因為就佢跳起咁樣，嗰隻手好似舉高咗，可能係作平衡撞。咁但係咧就點知個波就總之掂到隻手啦。咁結果咧咁就十二碼和達斯射入去嘅呢場波啊。咁就呢場波嚟講就有幾樣嘢啦。第一就阿仙奴似乎個 form 呢場波就好似麻麻地。係。好多誤傳啊，即係感覺上狀態好似曳咗啦嚇。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 話，輸 位啊。唔知咧。咁另外就查理亞當。有幾腳咧，完全冇收到腳嘅。有一腳就一嘢就咧，我唔知佢有心定無意，就一嘢踩咗落去某個阿仙奴球員度嘅。咁就呢下就 某個， 我唔記得邊個啊嘛，咪講某個咯，大佬。 我哋諗緊啊邊個？ 哇，照計師兄師兄同阿幾冇乜 係啦，冇乜 牙齒印嘅喎，大佬。 唔係，我真係唔記得係邊個啊，大佬。我咪講某個咯，大佬。 篤爆你 啊！真係 篤爆你。 咁啊，另外奧斯爾呢場波繼續應該係冇正選嘅，咁但係好似 後備入替， 後備有入替嘅。 後備入替。 同埋一樣嘢就係艾拿杜域。我幾鍾意呢個球員嘅，史篤城嚟講，呢個球員喺左手邊都做好多 run touch football 啊，係打得幾好嘅呢個球員。 呢個球員其實係有質素嘅， 有絕對有質素。 因為佢以前踢呢個雲達不萊梅嘅時候，都係見到佢其實腳下功夫唔曳嘅，只不過佢啲即嗰個太有性格。 係， 即係呢個臭馬，即係臭馬可能要小心啲啦。 臭馬咪啱曉士教咯， 係咯，即係 成隊臭馬 波嘛。 但其實曉士真係大波真係唔差。 係你同阿傑斯你講得幾，你同傑斯講得幾似啊？ 我真係覺得佢帶即係佢帶波係有啲交到功課。 唔係，即係起碼佢。 唔會難睇咯啲波。 關於發流浪嗰次咧， 唔係而家 即係嗰次。 而家史篤城其實係爭快翼啫嘛。如果史篤城有啲快翼，仲啱曉士教，同你講。 好，咁就另外愛華頓1-0贏韋斯咸嘅。韋斯咸最近狀態好 fit， 咁但係咧呢場波就衰咗啦。咁就個波咧就盧卡古後備入替，咁就咧接應拜恩斯地波傳埋嚟咧，咁就十二碼點就射入去嘅。咁啊，有翻盧卡古就愛華頓就好多嘅。 係，因為你嗰、那個叫咩啊？ 尼斯馬夫 唔係前鋒啊，即拉維係嘛？ 即拉維走咗啦。 走咗係咯，走咗嘛。 係啊，咁因為如果前鋒嘅選擇，如果冇盧卡古就變咗係查奧爾啦， 係咯， 新加盟嘅。另外就去到尼斯馬夫㗎啦。咁啊，所以就有翻盧卡古咧，就真係好好多嘅。咁啊，其實咧之前咧就巴里嚇，即係響即係。因為路南就有一球係即係單刀嘅，咁咧就咁就咧係有機會，其實可以俾牌啊，俾紅牌添嘅，咁啊但係球證就冇俾到。 你都預咗你睇英超都，即係啲比較激烈啲嘅，即係啲攔截咧，佢都係傾向都係即係覺得都係大家有佢尺度係比較寬鬆啲，對 寬鬆啲 對呢啲落腳都係。 咁就呢場波就愛華頓，總之有翻盧卡古好多，路南就斷攬啦，一句講曬。好，另外就呢場，我覺得今週嘅英格蘭聯賽最靚嘅入球來自賓迪基，對維拉對洛維治嗰場波咧，賓迪基有一球倒掛金鈎咧，係射得好靚嘅，個波就係深口喺禁區裏面咧一控，然之後咧就即刻施展倒掛金鈎咧就射入嘅。咁賓迪基呢場波就好 fit 嘅。入兩個波，另一球波就頭槌。 但係呢兩隊都已經開始打風流波㗎咯。 洛域治打唔到風流波，佢要 呼吸㗎。開始嗰啲位置都 唔係啊，洛域治要呼吸㗎，洛域治要小心啊，洛域治其實 都有啲距離。 唔係爭四分咋，爭尾三嗰度新特蘭。你同埋唔好忘記，新特蘭打26場波咋。 總言之，你用嗰條飛拖拉度咪得咯，35分。 係 飛拖拉度。 飛拖拉。 咁啊，4-1啊，維拉呢場波有賓迪基打得好啲嘅。最後啦，熱刺1-0贏卡迪夫城。 係。 蘇達杜好耐冇入波啦。呢場波中 係咪十二碼嚟㗎？ 唔係 ，OK， 唔係十二碼， 點球專家蘇達杜？ 唔係十二碼，我就係諗下三波係有入過未咧？ 冇，好似 未 入過，咁第一球三波嚟喎， 係應該係， 哦，咁啊真係，啊我都好似係第一球三波嚟嘅，因為不就艾迪巴約， 之前係艾迪巴約枕住入㗎嘛， 係啊係啊，佢就我就唔記得季初有冇入過三波咧咁，咁啊呢球波總之就呢個艾迪巴約一比埋中間就蘇達道一挑跟住一射咧。就射得好靚， 因為冇記錯咧，熱刺啊應該仲係英超最少入球嘅球隊嚟嘅。 哦，係啊， 要望一望先，應該就係、 是。要再望一望最少入球球隊，唔係話前面嘅噃。 係 啊，應該。 唔係 咯，唔係最少入球嘅球隊啊，應該係卡迪夫城 啊。係應該卡迪夫城。 19球啫，啊， 水晶宮都 係。水晶宮就係、是、都係19球，咁啊。熱刺都有30幾球嘅，咁但係佢個得失球咧喺嗰個前列球隊嚟講咧，都算相差都算細嘅， 個位數字 ， 其他嗰啲係即係淨勝幾十球， 因為可能太可能好多啲1-0啊， 唔係係輸多啊， 係。 尤其是啱啱佢換領隊嗰時咧，又係嗰啲3-2啊， 係 2-1 啊，佢輸波係多過和波嘅噃嚇。 係啊， 咁 啊，順便啦，啱啱講開聯賽榜，又講埋聯賽榜啦。車仔依然 hit 住4分嘅， 第二咧。 啊，咁啊，但係咧，車仔咧，即係摩連奴啊，講翻頭先賽後唔記得講啲，因為摩連奴每次嘅賽後咧，其實都。即係啲講嗰啲嘢咧，都有啲娛樂性嘅 嚇，仲話理佢啊！ 但係而家得佢自己個吹咗而家。 啊，咁啊， 佢搞獨獨笑咯， 因為佢曾經講過咧，佢話而家呢個咧領先咧，其實係一個假象嚟嘅。 哦。 啊，咁係一個假象嚟㗎、哦，因為曼城仲打少車路士兩場，曼城 贏緊㗎。 曼城。 哦，你真係當人贏緊㗎，我黐線。 咁啊。以佢哋咁嘅實力咧，機會咧贏波機會咧就相對比較大嘅。 曼城輸過5場咯，我想講。 啊！ 即冇一隊係必勝嘅今年。 誒咁啊，車仔打和得多啊嘛，打和6場，佢打和先得個3場。 哎呀，你就算邊隊前列都輸過波，你邊度有得話人哋攞硬6分㗎？ 誒唔係嘅， 袋咗先至嗰啲先係分㗎。 你曼城咁強嘅攻擊力，贏波係好正常㗎。 我冇乜所謂，我作為利迷兩邊都得。 啊，利迷。 曼城輸曬。對我哋亦得仲著數添 啊！總之就 曼城贏曬，我亦都樂享其成，係咪先？ 係咁啊！總之就車路士就賴嘢咁就得啦， 冇賴嘢啦。唔係你嗱，你起碼有兩隻杯仲喺度爭緊，一個叫歐聯，一個叫聯賽。 唔係啊，曼城都有啊， 足總杯， 曼城攞咗聯賽杯咯喎。仲有歐聯爭緊喎， 歐聯出局啦，唔係 未出局，我下個禮拜再講啦，有得翻底，有得反底㗎，有得 反底， 搞2球啫嘛，大佬，巴塞有幾勁啫，講真，啊真係， 講真㗎， 啊下個禮拜講啦，啊下個禮拜再講啦，咁就跟住就曼城第四啦，熱刺第5啊爭4分，咁就愛華頓第6啊爭5分， 打小場啊。 系啦，咁啊打少場，留意曼城係打少2場嘅，打少車路士嗰啲。 咪第6、第7咧，講埋第7啦。 第7就係、是、曼聯啦嘛， 係啊， 都係符合翻佢嗰個七啦，係做一句講 曬。45分啦， 係45分。 咁其實佢贏一場咧，就已經有歐霸踢㗎啦。 啊，係咩？点解咧？ 佢爬过咗呢个爱华顿，咪有欧霸踢咯？ 哦，而家啫，仲未打完噶，20几场， 唉， 仲有好多场噶。 已经霸一个位就唔会跌翻落嚟噶啦。 会唔会霸咗个位啊？后边嗰啲纽卡素、修咸顿嗰啲会唔会追到上嚟啊？ 唔系往绩，我觉得系啲纽卡素，大家都即系嗰啲未必追到噶啦。 你知啊？啱啱睇咗段漫画啊嘛，即系有4个领队咁啊，指一。即係畫啲戰術版啊嘛，咁啊莫耶斯嗰個塊板咧，原來係屎嚟嘅，真係大鑊。 即係嗰啲就即係太踩得人太盡啦。 嗰個台有啲抬舉喎，利物浦咯， 係 嘛？ 係 咯。 啊，我唔係，我好似打多咗一個個點。 冇， 數到12點。 左邊冇一點㗎。 啊，係咩？ 左邊得3.04點㗎咋？ 哦，嗰個 SAS 啊嘛，我記得好似。啊，但我唔係好明車仔嗰個係咪火箭嚟㗎嗰個？我唔知系咩嚟嘅， 唔知喎，可能系简单啩。 车仔嗰啲咪两边啊嘛，两翼。 我唔知喎， 但我又唔觉得车仔系两翼嚟嘅喎，今季系。 我唔知啊。 唔知啊， 好， 唔系即系 车仔应该系一个 S 咁样 样咯。我谂系即系嗰个表达系有啲计划嘅，即 系 好清晰嘅计划。 系哦，清晰计 划。即系我咁样去理解， 我觉得系咁。 即系利物浦就嗰三个人嘅啫 ，SAS 嗰三个人。 系。 咁跟住咧就即系其余嗰两队就各特色啦。 咁啊，阿仙奴就 畫到花曬啦，全部一片紅嘅、 我又覺得 其實老實講，佢寫 SAS 呢幅圖其實有少少暗扁嘅。 哦，即係話佢就係靠 SAS 三個嘛，即係其實最正常嗰幅係摩連奴嗰幅咯。 哦，咁樣。 嗱，雲家嗰幅咧就屌可以核爆咁樣。 嗰、那個 夠跑咁樣全部好似。 好啦，咁就講埋包尾嗰邊啦。富咸就21分，卡迪夫22分，新特蘭24，西布朗25。啊，真係深！原來西布朗都幾多場冇贏啊？ 1、2、3、4、5、6，哇，都6場冇贏，同都同富咸差唔多啫喎。我真係覺得呢隊波似降班，真係唔係講笑。咁就水晶宮就尾五咁樣嘅，諾維茨都係28分咋，唔好話佢咩啊，唔好話佢一定得啊呢下嘢嚇，因為佢失波失幾多嘅，失成40多球嘅。 但史雲係韋斯咸啫， 史雲斯係爬翻上少少 嘅，但係都係29分咯，但未安落住㗎呢個位都。 係咁。咁就英超就講到呢度啦。咁其實今個禮拜咧，週中就有啲國際友誼賽嘅。咁咧，我知道咧，我仲記得咧，有一場意大利對西班牙。咁另外有一場就即 係本啦， 即係呢個無，即係我哋呢、這個免費電視台噏咗咩台？免費電視台就直播有一場科特迪亞就對比利時，咁啊係啊， 有場西班牙對意大利啦， 係啦係啊，冇錯先講過啦， 羅馬尼亞對阿根廷啦， 係咁就另外咧，哇好多， 德國對智利啦， 德國對智利， 比利時對 科特迪亞啦，係啦冇錯，呢個免費台直播嘅， 烏克蘭呢場仲踢唔踢到啊？ 點解咧？ 烏克蘭對美國， 哦咁樣啊，哦都有可能啦， 係咪美國踢啊？ 可能中立場， 中立場啦、 啊。咁啊，總之就自己揀嚟睇啦。我哋就好坦白講，就都唔會點評論呢啲波，因為好坦白去到呢個階段，呢啲國際賽咧，好多時啲領隊就會揀一啲新人去到磨合下啲陣， 係試人同埋啲啊， 係啊試陣兼磨合嘅，係啊。因為如果要真真正正去磨合啲戰術咧，就要去到成個一紮聯賽完曬啦。嗰段時間嘅國際友誼賽賽期咧，先至係會做呢樣嘢嘅。 一個聰明領隊咧，呢、這個時段咧係應該俾佢已經有復稿嘅正選休息， 係休息， 等佢專心打聯賽。 冇錯， 咁先至啱嘅，就唔應該用而家嘅復稿嘅。 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嚇。咁、就今個禮拜啦，開波喪時間啊，差唔多咯噃嚇。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次同大家見面咯噃。好啦，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係 Glory Hunter。曼聯佢號稱係世界上最偉大嘅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係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禮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曼大聯盟。